音乐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。今天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，没有全市性降水，只是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，请大家注意防范。未来三天本市气温高，湿度大，体感闷热，目前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，请大家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，注意防暑降温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，南风2级，最高气温3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，偏南风2-3级，气温35到32度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想出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，先体验后装修，就找一号新家。 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辉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：“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周弟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”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老李吃了一惊，半信半疑地看着辉姐说：“老头子为什么要除掉我？这还用问吗？你死了，你为他干过的那些事儿不就死无对证了？他也就彻底安全了呀。可是除掉了我，他女儿怎么办？”老李小声地嘟囔着。我的妈呀，李总，您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，提前老年痴呆了？辉姐呼天喊地，她一贯喜欢夸张，但这次绝不是小题大做，他心中的急迫早就溢于言表了。李总，您逃到太平洋某个小岛上躲一辈子，他闺女怎么办？一辈子守活寡，顶着外逃犯夫人的头衔，还是跟着你一起去小岛上开荒种田？您的问题应该是，您要是真外逃了，他女儿该怎么办？老李彻底蔫了，心灰意冷地垂着头。辉姐却又心疼起来，她把老李从马桶盖上拽起来：“哎呀，起来吧，你想坐在这儿一辈子啊？”老李闷闷地问：“那还能去哪儿？”“送你去岛上开荒种田， 好让牛行长的千金守一辈子活寡。灰姐朗声地说，她想明白了，老李既不能回北京，也不能留在香港，她得想办法把老李送到巴拿马去。如果老李真的走成了，她就回北京辞了工作，卖了房子，安顿好老妈，然后去找老李。她不怕开荒种田。灰姐拉开厕所门，迎面一团耀眼的白光，晃得她睁不开眼睛。啪啪啪啪啪，快门声响成一片，想再关门已经来不及了。两点差五分，郝依依来到香港快阔投资集团位于中环的总部门外。快阔集团总部的前台，不知比藏在北京国贸38层角落里的快阔北京公司的前台气派多少倍。数百平方米的开阔的前厅占据了两层挑高，巨大的水晶吊灯使这里不像中环的写字楼，倒像是拉斯维加斯的超级赌场酒店。三名前台小姐更是身材容貌皆一流，着装也不亚于赌场酒店里的领班。郝依依在巨大的玻璃门前站了片刻，没有立刻走进去。玻璃门上正反射着电视屏幕，花花绿绿，热热闹闹，吸引了郝依依的视线。她转过身，看到电梯间悬挂的平面电视正在转播一条内地电视台的新闻。荷枪实弹的特警把一群男女从简陋脏乱的公寓里押出来。中国和马来西亚警方联合捣毁了一个电信诈骗团伙，一共逮捕了400多人，其中有内地人、香港人、台湾人、马来西亚人。他们专门冒充银行工作人员，对内地居民进行电话诈骗。看屏幕角落的时间，录像是两周前了。电视台格外认真负责，总要尘埃落定了才肯发出来。这新闻让郝依依想起了灰姐。记得灰姐抱怨过，她妈妈不久前刚刚被人骗走了几万块，显然不是这个团伙。但是电信诈骗团伙何止一两个，被骗的就更多了，都是并不富裕的老百姓，去不了爱琴海，只能够在街心花园跳广场舞，一通电话就被人骗走了几年的伙食费。看得出来，灰姐一点都不富裕，在 CBD 的前台里也算寒酸的，相貌和年龄就更不必说了。灰姐从各个方面都不够格，居然就闯过了费肯公司的层层面试，成为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门面了，这也是个谜。郝小姐，郝依依突然听到有人在背后叫她，那声音并不陌生。她转过身，快阔公司巨大的玻璃门正向两侧分开，一个瘦高的男人走出来，正是快阔公司总裁秘书董先生。董秘书的嗓音和身姿很相称，缺乏根基的飘在半空中。既然到了，怎么不进来？郝依依指指腕子上的手表，啊，还差一分钟呢。董秘书扬了扬眉毛，微笑着问，每个企业秘书师都像郝小姐这么严谨？嗯，那也未必。郝依依也微笑着回答。企业秘书服务 其实是个很普通的行业。在香港、欧美那些商业咨询格外发达的地区，启密师遍地都是，帮助客户完成公司注册和银行开户手续，有时候也会略使一些小手腕，帮客户满足合规或审计方面的要求，也有服务的更深入和贴心的，服务内容就不可言传了。当然，这种服务凤毛麟角，就像绝大多数保安在居民小区的传达室里玩手机，可也有服务亿万富翁或者毒枭的。郝依依调皮地眨眨眼睛，但我这一种启密师必须非常严谨。你这一种是百里挑一，董秘书三分认真，七分调侃。董先生过奖了，为客户解决一点小问题，无关痛痒。 啊，哈哈，郝小姐，太谦虚了。走吧，寇先生已经在等你了。 董秘书闪身，请郝依依先走。这个动作也很绅士，当然，也可以理解成为押送，担心郝依依转身逃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香港快阔集团的董事长寇少龙是个超级胖子，身高也就1.7米，体重却不下300斤。他的黑色座椅是定做的，尺寸介于龙椅和龙榻之间，和肥大的身体严丝合缝，浑然一体，就像椅子是跟着他一起从娘胎里生下来的。董事长那巨大的办公室里充斥着雪茄的烟气，和贴着真皮的墙壁散发的气味混为一谈，像是有个化工厂在燃烧。郝依依努力克制着用手捂鼻子的冲动，脸上保持着淡雅的微笑。她向寇少龙微微点头道：“寇总，您好。”寇少龙在空中挥舞了一下夹着雪茄的右手，巨大的翡翠扳指画出了一道绿光。他咳嗽了两声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 郝小姐，辛苦了。”“ 不辛苦。”郝依依回答得轻松而坚定，掺着一点点小女孩的顽皮。这是他最擅长的伪装，用来掩饰心里的紧张。办公室里没有开灯，而且烟雾缭绕，他看不清寇少龙的表情，可是他知道寇少龙亲自接见肯定非同寻常。郝依依为快阔集团提供的服务非常机密，因此总是和董事长的贴身秘书董先生直接联系，越过人事部、合规部、财务部乃至总经理等等一切其他高管。但即便如此，董事长先生本人也难得露面。郝依依跟快阔打了快2年的交道，就只见过寇少龙3次。第一次是跟着钱老板到香港来拜会大客户，第二次是从上一家公司辞职成为独立服务商之后，到香港和快阔签服务合同，第三次就是这一次。寇少龙点点头，没有再吭声。董秘书接过话茬：“ 郝小姐， 最近和王官的少东家走得很近呢。郝依依平静作答，那不是您给我的任务吗？董秘书微微地眯缝起眼睛。那就说说看，任务完成得怎么样？王很信任我，他已经告诉我他到北京来的真实的目的。在快阔的人面前，郝依依始终把 Max 称作王，不只为了保密，也为了向快阔他独立门户后最大的金主表明他的立场。他郝依依是为快阔和寇家服务的，王冠和 Max 都只是他的目标。寇少龙有了兴趣。 哦，他怎么说？ 他说有人要陷害他们王家，陷害王冠集团，他到北京就是要找救命稻草的。郝依依沉吟片刻，又坠了一句，不过王并没告诉我是谁要陷害他们。 你有没有问呢？ 我问了，王说不知道。 你信吗？ 不信。 聪明的小姑娘。 寇少龙笑得肆无忌惮，这本来就是他的地盘，如果没有王家跟他作对的话，全香港差不多都是他的地盘。不过郝依依注意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，这还是寇少龙第一次叫她小姑娘。作为独立提供服务的高级起密师，郝依依的确有点太年轻了，帮助一家大型企业的老板排忧解难，而且是上不了台面的忧和难，甚至连董事会和 CEO 都未必清楚，这总不像是年轻女孩子能胜任的工作。寻找新客户就更难，靠的不仅是经验和能力，还有信任的感觉，这就更不是年轻女孩子的特长了，那是一种化学反应，大概跟荷尔蒙有点关系。这是郝依依的前老板说的。他的前老板算是高级定制企业秘书服务里的超级专家，大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那家叫做亮源的，听上去像是婚介所的小咨询公司，永远不扩张，永远也不打广告，始终只有三五个员工。正如郝依依曾经告诉过辉姐和朱迪的，他以前在一家很小的外企里干过，项目很敏感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公司里的员工太多就是隐患。再说这活儿也不是谁都能干的，化学反应嘛。这也是钱老板说的。郝依依显然很擅长化学反应，他在亮源工作期间为快阔集团服务了18个月，不但无懈可击，而且还时不时让董秘书惊喜。比如在海外注册几家万金油式的公司，设立几个非常安全的账户，让董秘书轻而易举地把上千万的资金挪过太平洋，不但毫无风险，连地下钱庄的手续费都省了。有些操作是连郝依依的前老板都不肯做的，郝依依自然也没有让前老板知道。18个月之后，郝依依辞职单干，快阔集团是他唯一的客户，付给他的佣金比亮源的工资高5倍。 可突然间，寇少龙叫她小姑娘，是什么意思？寇少龙又咳嗽了两声，清了清喉咙问道： 王打算怎么搞定救命稻草？ 他认为最好能够两条腿走路，一方面找到证据证明王冠是被陷害的，另一方面秘密注册离岸公司，把王冠集团最核心的资产转移过去。 你有没有问核心资产都是什么？ 这个我也问过了，我说弄清楚是什么资产，才知道去哪儿注册公司最有利。王说，主要是王冠集团这几年在欧美收购的股份。 费肯的股份？ 董秘书不屑道，还都什么圈子？王冠的海外最重要的收购就是费肯，投了十几亿美金。寇少龙重重地呼出一口气，冷笑道： 离岸公司接受费肯的股份，需要使用代理人吧？ 董秘书立刻对郝依依说：你把王冠那家离岸公司注册在寇生名下，把那些费肯的股份直接转移过去，就万事大吉了。郝依依面露难色，啊，这恐怕不是那么容易。 容易的话，还需要你吗？ 郝依依不卑不亢，我会尽力。不过把自家的财产转移到别人的账户里，这种错误大概只有傻子才会犯。 郝小姐，请容许我提醒你，王冠既然要秘密地转移资产，注意关键词是秘密，注册公司的时候就必须使用代理人，只要使用了你能控制的代理人，你不就可以悄悄地把代理人手里的股份转移给寇生？嗯？ 董秘书眯起眼睛，煞有介事地又补了一句：你千万不要告诉我，我们支付了你那么多的服务费，你都不能说服 Max 王使用你提供的代理人。 郝依依直视董秘书，并没有立刻回答。 以往董秘书盛气凌人的发号施令，他会不卑不亢地回答哪些要求是合理的，哪些是不合理的，但这一次有所不同。寇少龙也在场，郝依依得先弄清楚寇少龙的态度。有时候董秘书也未必完全明白老板的心意。寇少龙果然开口了，有点不耐烦似的： 那个姓姚的女士什么时候来香港？ 董秘书紧跟着问： 几天前就让你想办法劝姚女士来香港，进展怎么样？姚女士手里的那个东西可是关键，有了她，王冠的罪名也就坐实。 寇少龙又咳嗽了一声，董秘书赶忙闭嘴。郝依依已经明白了，董秘书曾经告诉过郝依依，李卫东本应带一样东西到香港，但他只带来了一个假货，真货多半是藏在北京了。